袋鼠妈妈没口袋。真稀奇，真古怪，有只袋鼠妈妈没口袋。没口袋怎么好？袋鼠妈妈怎么带宝宝？袋鼠妈妈摇着头，袋鼠妈妈发了愁。哎，有了，我去问问我的好朋友。喜鹊喜鹊，您可好？请问您是怎样带宝宝？喜鹊妈妈说，我把孩子赶出窝，他们拍拍翅膀就飞了。狮子狮子，您可好？请问您是怎样带宝宝？狮子妈妈说，我的孩子实在好，我出门去他们跟着跑。猴子猴子，您可好？请问您是怎样带宝宝？猴子妈妈说，我可不让孩子胡乱跑，还是抱在怀里好。袋鼠妈妈说，这个办法好，好宝宝，乖宝宝，妈妈把你抱一抱。哎呀，前脚太短了，想抱抱不了。鳄鱼鳄鱼，您可好？请问您是怎样带宝宝？鳄鱼妈妈说，我的孩子实在乖，一爬爬到我的背上来，我就这样背着他，有时上岸，有时下海。袋鼠妈妈说，这个办法好，乖宝宝，好宝宝，快往妈妈背上爬。不会爬，不会跳，宝宝跳到妈妈背脊上，站又站不稳，坐又坐不牢，妈妈一蹦脚，宝宝摔一跤。猫头鹰爷爷，您的学问好，请告诉我怎么带宝宝。猫头鹰爷爷午睡刚醒来，一只眼睛闭，一只眼睛开，他说， 什么办法也没有，您呀快去买个大口袋。 袋鼠妈妈点点头，转身就往城里走。杂货铺里转一转，百货店里溜一溜，不买花衬衫，不买大皮球，看看口袋哪里有。没有没有，真发愁。哎哎，来了一位老工人，围着一条大围裙，围裙上面口袋多得很，一个口袋放老虎钳，一个口袋放螺丝钉，一个口袋放钢皮尺、板头、凿子，数也数不清。老工人心肠好，他说，袋鼠袋鼠，你别苦恼，这条大围裙送你好不好？袋鼠妈妈眉开眼笑，快把围裙围好扎牢，宝宝放在一个口袋里，带着宝宝又蹦又跳。一个口袋装着宝宝，还有许多口袋闲着可不大好。袋鼠妈妈大声叫，小伙伴们快快来哦。小白兔蹦蹦跳，小青蛙呱呱叫，小松鼠快快跑，小蜗牛慢慢爬。一个口袋装小青蛙，一个口袋装小松鼠，一个口袋装小蜗牛，一个口袋装小白兔，大家都是好邻居，住着真舒服。还有一个口袋空着呢，就等你去住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